第四种呢是行音里面收这个子贡的印，计四有边无边论，这个呢通通是心魔，心魔呢令到自己呢妄想执着想那样想那样，自己认为是真理，这个就变成外道了。第四种计有四种有边和无边论，咁呢一种呢种人呢就係响呢个三世见闻自他生灭四种嘅法之中呢係计有边无边，所以堕落四种有边无边论。由心魔中知善任止，坚形正心魔不得变。这个是讲前面这个上音的境界，破了上音了。穷生雷本功比丘清上扰动言，这个是在行音里面修行。依焚慧中生戒夺者，焚慧就是指这个三世这一份见闻，这一份自他，这一份生灭，这一份这四个氛围之中呢是戒有边无边，因此呢就堕了四种有边无边论。一者是人心计生言流用不息，戒过味者名为有边，戒相作心名为无边。第这个四种有边无边论之中的第一种，就是在这个心世的范围戒有边无边。生言是指什么？就是指行音，行音是十二类众生的根本，生命的根本，所以行音生灭千流不息呢，再若果是讲过去，过去已经不可得；若果讲未来，未来又未到，亦不可见。咁呢个就系有边咯。但系现在呢，现在嘅行音呢系生生灭灭，继续不断嘅。而且眼前可以见得到的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叫做无边。二者是人攻百问劫，则见众生百问劫前直无问见，无问见次名为无边，有众生次名为有边。这个是第四种，四种有边论之中的第二种，以见闻的范围。见闻的范围是怎样见法呢？这个人的智力所行，他所见所闻的东西只是百闻劫以内的事，百闻劫以前的事是不知道，百闻劫以后的事都不知道。所以呢，他在自己可能见得到可以闻得到的地方，就计这个妄想执着。执着乜嘢？执着无闻见嘅地方叫做无边。咁百闻劫内嘅事咧，见有众生嘅地方咧，系叫做有边。咁呢一度所讲有边无边咧，同第一种讲咧系唔同嘅。第一种讲咧系讲无行制叫做无边，而家咧系讲有行制叫做有边。第一种呢是以这个无行制叫做无边，有行制为有边，现在呢是以这个有见闻的地方 为一边，无见闻的地方为一边。这些见解只是凭个人能不能够看得到见得到的东西，或者是闻得到的东西，去定它有边以为无边，所以佛话佢系颠倒。第三呢，这个人呢是人计我骗之，得无边性，比一切人言我之中，我曾不知，比之之性， 命比不得，无边之心更有边性。这个是四种有边论之中的第三种。第三种呢，在这个自己和他人这方面呢，是妄计有边和无边。咁呢度咧，呢、这个经文话我曾不知啊，彼之之性咧，海老嘅见解咧就系话系属于颠倒嘅，系应该讲彼不曾知我之之性，意思就系话我能够知道其他众生，其他众生唔能够知道我，因此咧其他众生咧就未得到无边心，而我。他所见是有行的，而我呢就得到无边心，我就叫做无边，众生又叫做有边。咁呢一个第三种是计有边无边呢，是想因尽行因现前呢个人呢得到天眼通。以八万劫内呢能够幻，能够睇到小千世界里面嘅嘢。事呢是能够看到过去现在未来的心世，所以他认为呢自己是周遍知道一切东西。既然能够知道八万劫里面一个小千世界三世千流不息，所以呢他就计我是能遍知，我呢是能够知道知法之中得到无边的性，而其他一切众生呢，是在我的知见中显现出来的。他这其他众生呢不能够知道我的性，我能够知道其他众生的性，所以呢就计自己，是计自己这个自己这一份呢是无边，计众生那份是有边。这众生未得无边的心，为所见行制，所以叫做有边的性。自己呢是能够看到小千世界里面三世千流不息，是认为自己得到无边心，又是一半。第四呢，是人穷行阴空，以其所见三路臭毒，一切众生一生之中皆其含，皆半生半灭，明其世界一切所有一半有边一半无边。这个是四种这个颠倒论之中有边的颠倒论之中第四种，在个行音的生灭的范围妄计有边无边。因为这个人在行音里面修这个禅定，所以他就用这个观智去观察这个行音生自而灭四相之中的灭相，看到行音的灭相呢是在定中里面看到的。当他出了定之后呢，他又看到行音的生自两相，生自即是说行音千流不息这一种境界停留在那里，在个定里面就看到行音的灭相，没有这个千流不息的作用了。但出了定之后呢，看见行音仍旧是生生灭灭，有这个生和自两相，因此呢就在定里面和非定里面所见，用自己的妄想，用自己的邪知邪见的心去七度，七度呢说一切众生一生之中呢是一半是有生一半是灭，正报是这样，依报的国土亦都是这样，所以世界之中一切所有呢都是一半有边一半无边。又这样呢计度，由此计度有边无边堕落外道或菩提性，是则名为第四外道立有边论。这里是总结这四种颠倒有边无边的执着。第五种呢是在行音里面修这个禅定所发生的妄想执着，是计这个四巧连轮。这个界巧连轮呢，我不知道你们手上呢 书或者是电脑打出来，电脑打出来呢就介巧玲珑，应该加个四字，少了个四字，是四种巧玲、由心魔中之善男子，坚形正心魔不得变，是讲这个破行音破上音的境界。穷生女本，功比丘青常扰动言，这个呢就是讲在行音里面修、行音显现的时候、见到这个行音了。依之见中界生界夺者，是人罪入四种颠倒不死巧论，遍界开论，不死巧念，遍界开论，这个呢就是讲在行音里面修行所产生的颠倒妄想执着。一者功是人功变化现，见千流次名之为变，见相作次名之为行，见所见次名之为生，不见见次名之为灭，相作之因性不恬次名之为增，正相作中中所利次名之为感，各各生次名之为有，复复妄次名之为无，以理刀光用心别见，有求法人来问其意，答言我今亦生亦灭，亦有亦无，亦增亦减，依一世事皆念其意，令彼前人遗失章句。这里是讲这一种外道，这四种巧论之中第一种，是在行音生灭的相里面分别而成为八种邪见。因为行音是一切法变化的根本，所以叫做功变化现，即是功这个行音。这个人呢是在这个行音这种外道呢，是在个行音里面修行呢，是在这个生智意灭四相，每一相都戒戒这个妄想执着去戒毒。戒毒什么呢？戒毒每一种亦有亦无，亦增亦减，亦生亦灭，根本是自己呢是跟自己呢是相违背的，叫做巧念。有就有，冇就冇，生就生，灭就灭。点解又生又灭，又有又冇呢？咁啊，以无论次，所以叫巧念。第一种系乜嘢啊？第一种呢就系、是、响行音千漏不至嘅异相嘅时候，就界为变。见到行音呢、这个，见到呢个行音生生灭灭，相续不断的时间呢，就认为这个行音是行。看到百万劫内有能见的众生和所见的世界，就妄界为生。见到百万劫外不见有能见所见的众生呢，就和为所见的世界呢，就界为灭。这个是界变行，是一对生灭，又一对相续之因呢，就是说行音已经灭了，前面这个后音的行音的念呢已经灭，后面这个行音的念呢未起，中间又还有相续的因，这个就是大伯阿赖耶识了。大伯阿赖耶识呢开后来先作主翁，所以呢是舍生趣生之间另有一个中阴身，咁呢个中阴身就系大法识。大法识呢一个修行人唔知道啊，呢个大法识都认教唔系真实嘅，所以见到佢个性系不恬嘅事咧，就话有增啊。见到行音正聚生灭相续嘅中根所利嘅事咧，叫做减。 又以行音咧生字嘅相，两种相之中见到众生，每一个众生所生嘅地方咧，叫做有。行音啊个相咧系生字而灭，各各灭嘅时候咧叫做无。哦，咁呢一八种讲法咧，变行生灭增减有无。八种的妄界执着呢，虽然是以这个行音的生字灭来观察，但是可惜他用心不正，所以呢就有这个差别的见解，又有又无，又生又灭，又增又减，又变又行。所以呢，有人来问法，或者有人来请教他，或者对徒弟说，他就有人问问题，他就答，我现在亦生亦灭，亦有亦行，亦增亦减，亦变亦行，这一切事一切次呢，都是讲以无论次，所以令到对方问法的人呢为失将句，即是说不知事已始终，不知道他讲什么，究竟是有抑或无，究竟是生抑或灭，那叫做唯失将句，所答呢是莫令两可，所以叫做令到这个受持的人呢是忘失这个二道理。这个是四种巧连论之中的第一种。第二种又怎样呢？二者是人太公其心，乎乎无次，因无得正。有人来问，为答一字，顿言其无，才无之言，无所言说。这个是四种巧连论之中第二种，在这个行音生字，行心有生字而灭四相，而在生和字两相之中呢，妄计执着一切都是没有的。所以乎乎无次，即是说行音生相自相灭了的时候，这个人呢观察这个第七识的识心，生自已经灭了，一切都没了。既然一切都没有所见，亦冇所证啦，因此佢觉得啊，原来系咁，一切都冇嘅咁，所以咧，佢以为自己开悟咗，明白咗一切皆无嘅道理，妄计为无。有人嚟问佢个道理咧，佢只系答一个字冇，啊，乜嘢都冇，除咗冇之外，冇说话好讲啊。第三者是人太公其心，各各有次，因有得证，有人嚟问。为答一字，但言其事，才是之意，无所言说。这个 是四种巧连之中第三种的外道，在这个行音生和灭两相之中，介一切都有。因为这个人呢看到第七末罗色心呢，有这个生相，有这个四相之中的生相是有的，因为有所见嘛，所以就有所证咯，所以他就啊，我知道了，一切都是有的。所以有人来问他呢，他就回答一个是，除了是之外就无所言说。这个人你说他长呢，你说精哦，修行修道已经破了相音了，破了意识了，不是那么简单，到这里呢在这里妄想执着，这些又有又无，又生又灭，这些全部是心魔来的哦。所以魔有多少种你知道？有烦恼魔，有天魔，有心魔，有五阴魔哦。前面所讲的就是天魔哦，现在所讲的心魔。四者是人有无拘见，其境知故，其心亦乱。有人来问啊，答言亦有，即是亦无，亦无之中不是亦有，一切巧连无用穷结。 因为第四种巧连卵之中的第四最后一种啊，最后一种依行阴中的生灭相咧，计亦有亦无啊。点解佢会计亦有亦无咧？咁因为呢一个人咧，又见到有，又见到无。見到有就是見到行陰有生、啊、就叫做有，見到行陰滅的時候呢，他就認為是無、啊、這個人呢在行陰的生上、啊、亦見到行陰的滅上，所以呢他的觀境呢、啊、已經分差了、啊、又見到有又見到無，所以能共的境有亦有亦无，他的能知的心亦昏迷不醒了，有亦有亦无，所以有人来问他说有即是无，亦有即是亦无，以其所见的身上有生一定有灭，所以他说有生之中呢、啊、亦无之中呢、不是亦有、啊、见到个灭相、啊、不一定更生呢，他就执着、啊、亦有即是亦无、啊、所以呢讲的说话无一定，在一切事一切事所讲的嘢是莫令两可、啊、所以呢叫做一切巧练。如果有人来问他的道理呢，他说这些境界是我所证的最高深的境界啊，亦有亦无啊，你不懂的，你不可以问那么多啦，所以叫做无用再问。有很多事呢，学问学问，不懂就一定要问，但有些人呢就不给人问。我有一次在澳门讲经，被人提问题，那些听众说法师你真是好了，某某法师不给我们问的，一问他就闹了。实际上呢，是你先，你不怕人问，不过你要先认为自己不懂，有现在先。所以我每次被人提问题呢，我都说我不是通天桥，你不要当我是什么都懂的，我懂的就回答你，不懂的就不回答你，有现在先、哦、所以你就不会怪我、哦、每一个人呢是所知有限的，你说你厉害吗？其他人还厉害，一生运有一生功、哦、没有说一个人呢是含文能厉害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所长、哦、我们去参学，参学就是舍他人之所点，学他人之所长，增加自己的知识，增加自己的见闻，不是说自己是通天晓、哦、这个外道就不给人问、啊、你问那么多做什么，我的境界就是这么高深，亦有亦无是这样的、哦、你想跟他学东西，不知道学什么呢，亦有亦无、哦、由此戒毒晓练开悟堕落外道或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五外道，四颠倒性不死矫捏遍界开论、啊、这里是结成外道的矫论、啊、四种计执都是违背真理，所以属于结颠倒、啊、第六计十六有相，由什么中之善男子坚形正心魔不得变，就是说他破了这个上阴了。穷生累本功比丘声上扰动现，是在这个行阴之中修这个止观。依无尽漏生计夺者，是人罪入死后有相，法心颠倒、哦、这几句就是说他在这个行阴里面修这个观呢，就妄想是执着了。或故自生啊，还识是我，或见我现含片个土，还我有识，或比前言堕我回复，还识属我，或服我衣各中相作，还我在识、哦、这一度呢，或故自生，这度是执这个十 六有相、啊、十六有相呢就是第一种，是执这个四谛色身是我。这个在佛教来讲，我们这个四谛色身是不是我啊？不是我，假的，是假我，不是真我、啊、这个四谛色身呢，如果是真我呢，就不会变，就不会死，是假我。但是这个外道呢，就执四谛身，这个是我、啊、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有戒毒，我大色小，色在我中。第三种戒离色就是我了，离开色就是我。第四种戒是色大我小，我在色中。那这里是四种戒毒，是吗？四种，为什么说十六种呢？为什么戒色音受音想音行音，每一个音里面计四种我，四四一十六，叫做十六有相。咁啊，十六有相咧，咁样继续循环落去咧，啊，每一个音依呢个色受想，啊，每一个都有计四种我。加埋行音咪四十六咯，哦，咁呢一个经文里边话自或自故生混色是我系咩意思呢？即系话呢一个人啊，响定中修行啊，好坚固咁守护住自己嘅身形啊，妄执呢个四谛嘅色身系为自我。所以是執色是我，或見我現含片國土呢，還我有色，就是計我大色小，色在我中。這個人是見這個行音圓而且片、哦、周片而且是明圓明含片十方，所以認為一切色佛都是在我所有，是在我之中。这个是计我大色小，色在我中，或比前言堕我回复混色属我，这一种是计这个离，第三种离色是我。前言是指什么呢？是根所对的境，色是讲一切色法，或一切色法都是随从于我，回善往返都是为我所运用的，所以色法是属于我咯，是为我所有咯。咁啊，离开色之外咧，我是能有，所以叫做离色是我。或获依我各庄相作，混我在色，呢个系计第四种色大我小，我在色中。哦，即系话我响个行音里边生自而灭之中。始终是相续不填，所以呢我就是在这个色之中，就是说色大我小，我在色中，这样呢是循环计这个我，循环计这个我呢就变成十六种我、啊、这一种计执邪见日日增盛，剪剪深刻，所以令言问句话，意为又造作，故有烦恼；又造作，故有菩提。造作呢就是行音，行音是不可尽的，烦恼菩提亦不可尽，两两性皆悉俱入尽未来际，亦不复相令灭。依呢种见解呢、啊、修行呢就永远冇办法断烦恼，永远得唔到菩提。所以呢一种系属于颠倒，属于错觉、啊、事实上呢是 违背这个真理的、哦、是我们这个圣具 的真实的性呢，是违背了这种无作的妙旨，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真性呢 是无所作为的，但是这个人执着呢，执着这个一切都是由造作而有菩提，由造作而有烦恼，我们的本性根本就无所作为的，以这个真理违背，所以呢就差之毫厘，错之千里，就变成外道了。此又此计度，死后有故堕落外道，或菩提圣事则名为第六外道。立五阴中，死后有相，心颠倒论。这几句呢是结成常见外道。法话烦恼是本来是空的，是因为妄想执着而有啫。菩提本来是寂灭的，是冇动的，冇起心动念的。众生因为起心动念，所以作业漏展咯，所以将这个烦恼变成菩提啦。如果我哋妄想消灭咗咧，这个时候就是菩提。所以烦恼菩提只是系依我哋个人之一念，实际嚟讲咧系冇呢个实法可得。你可唔可以拎出嚟？嗱嗱，呢个就菩提啊！你睇下啦。啊！呢、这个就是烦恼啦，你拎唔拎得出？当你啊生烦恼嘅时候，好苦恼嘅时候，你可唔可以喺个心里边拎个烦恼出嚟睇啊？冇可能，系只系妄想啫，只系执着啫。你唔执着就冇烦恼咯。啊，譬如话我闹你咁，你当我唱歌仔咁，你咪冇烦恼咯。你话啊，法师闹人哦，咁真系好可恶啦，咁咪烦恼咯，系嘛？所以烦恼菩提都唔系有一样嘢俾你嘅，就系、是、一念之差。由你妄想執着，根本就没有一个实际法对立的。但是这些外道呢，就執这样執那样，以为是实有的，通通是颠倒。所以法呢就说这个呢是第六种外道来的，在五阴之中计死后有相，死了就无相，死后无相，生死都是假的，生死涅槃等于空花，空中花是不是实有呢？没有的。迷的时候就有，觉悟的时候就没有。他现在执着死后有相，就属于常见外道，常见外道的心是颠倒的，所以这里呢结成这个常见外道。由这个常见看到行阴千流不息，就认为死后是永远都是有一个我存在的，这个是颠倒论。